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ere a man is taking down information to fill out a form for a lady who tries to bookA shuttle bus from the airport to a town about 3 to 4 hours drive away from the airport. 没错，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挑出一道雅思的听力真题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接着上一期节目继续来看这一段电话录音，内容大致是有关于一位女士想通过电话来预定她的一些行程安排。 没错，那一说到行程安排呢，就会涉及到时间啊，涉及到日期啊，几点，然后呢还有一些地名，还有人名啊，填表嘛就会有人名。那咱们开始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下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首先先看一个常见的英文名，如果我说 Thompson， 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应该怎么拼呢？诶，好多人说我就 Tom 不就完了吗？啊，那是缩减版啊。全拼呢，英文里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THOMPSON， 第二种是 THOM 没有 PSON 啊。那么待会儿在对话中呢，这个被问到的拼写的时候，你要记一下到底是哪一种拼法。好，再往下呢，就是会有一个地点。我看啊，在英国的地点呢，它是从小往大，先说门牌号，然后再说街道的名字。这个和中文是反的啊，中文它就会先说街道的名字，然后门牌号，然后楼号。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记一个快件啊什么的，都要反着填啊。比如说 24 Kitchener Street。啊，就是 Kitchener Street 的24号，啊，好，再来呢就是信用卡，信用卡里边呢比较常见的有 Visa Card 和万事达卡 Master Card， 对话中呢会用到 Visa Card， 啊，它有一个 Card Number， 这个 Credit Card Number usually goes 4 digits。And then there is a space and then another 4 digit。就是说信用卡这个数字的排列呢通常是4位数空格4位数啊，所以待会儿大家听这个信用卡、啊、这个号码报的时候呢，你也记一下是它的卡号是多少。 对，也是4位数4位数的啊，也可能是4位数4位数的。 我们自己要是报比如说银行卡号都习惯于多少位多少位啊， 也是4位4位报�吧。 对， 总部线呢您是先报3位再报2位最后又报4位。 但是也有的时候就是剩下的是个3位或者5位 啊，那样就是剩下的就不管了，就单独成一个体系。 哎，说到这个数字的播报呢，其实会关系到很多同学有这么一两道考题就是考你记录数字的啊，所以在听力中呢，我们如果一旦听到时间啊然后信用卡号啊这种数字，就要认真竖起耳朵啊去记录下来。 没错，好，英文中比较容易混淆的数字呢，就是十几和几十啊，比如说 13 和 30， 大家听不出来哪一个是13，哪一个是30吗？我再念一遍 13 30。 您说的很标准，很明显 ，30 是30，13 是13啊。 对， 但是我一般我们在 听这个句子的时候，听对话的时候呢，他不会把这个数字单独拿出来这么大声的慢慢的读给你听。 嗯， 所以呢大家要听的时候呢 仔细，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有个小窍门， 嗯， 就是你去听它的重音到底落在哪个音节上。 没错， 如果它的重音落在最后那个 teen 上面啊， thirteen， 这个 teen 发得很长的， 对，就是 teen 结尾的那个数， 嗯， 也就是十几啊。如果是 thirty， 就是 ty 结尾的，它会是一个短元音 e 啊。好，那么咱们把这个注意事项还有词汇呢大概说一下之后呢，咱们来听一下录音，请大家额外关注和记录数字以及这个数字是干什么的。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这部分的对话。 Okay, I just have to fill this form out for you. So, what date do you want to book this for? The 16th of October. Oh, no, sorry, that's my departure date. I arrive on the 17th, so book it for then, please. So that's the Toronto Airport shuttle to Milton. And this is for just one person or... Yeah, just me, please. Right. And you said your expected time of arrival was 11:30. So if I book your shuttle for after 12, let's say 12:30, that should give you plenty of time to, you know, collect your baggage, maybe grab a coffee. Yeah, that sounds fine. As long as we land on time... Well, we'll take your flight details,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at. Now, what about the fare? What sort of ticket do you want? One way or... Yeah, that'll be fine, provided I can book the return trip once I'm there. No problem. Just allow a couple of days in advance to make sure you get a seat. And what is your name, please? Janet. Janet Thompson. Is that Thompson spelled with a P? No, it's T-H-O-M...S-O-N. Okay. And you'll be coming from the UK? What flight will you be traveling on? It's Air Canada flight number AC936 from London Heathrow. Right. Now, do you know where you'll be staying? We need to give the driver an address. Yes, it's called the Vacation Motel, and I think it's near the town centre. Anyway, the address is 24 Kitchener Street.That's K-I-T-C-H-E-N-E-R Street. That's fine. Right, so that's $35 to pay, please. Have you got your credit card number there? Yes, it's a Visa card, and the number is 3303-8450-2045-6837. Okay, well, that seems to be everything.Have a good trip, and we'll see you in Toronto next week. Yes, bye. Oh, thanks for your help.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听了一段对话，电话里的对话呢是一个客户，他要询问有关于多伦多机场巴士的一些行程安排的内容。 好，那么这里边呢涉及到了数字，最后呢订上了座位还支付了啊，用信用卡支付的。我们来逐句讲解一下。 好的，他说 Okay, I just have to fill this form out for you. So what date do you want to book this for? 好，这里边有几个比较有用的就是容易错的地方哈，那先看是什么意思。现在呢由我来把这个表给您填上，那您订的是哪天的 shuttle bus? Fill out the form, 大家都比较熟悉，每次考试 听这个听写的时候，他都会直接说 fill out the form， 请填表或者填空 fill out the blanket。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边呢，这个 fill 和 out 分开了，中间填了两个词，变成 fill form out for you。所以呢，好多人就不知道这个 out 是跟着谁来，其实它是跟着 fill 一起搭配的啊。I just have to fill this form out for you， 这样就对了，就是我要给你把表填出来。接下来一个容易错的就是，您准备订哪天的车？英文里边还有 for， 就是 what date do you want to book this for？因为陈述句里边是 I would like to book the shuttle bus for， 比如说 December 22nd。 对，他就是把这个句式给倒过来做一个提问句了啊。 没错，这时候这个介词就放在句尾，很容易被忘记啊。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 to book this for 啊，正过来是 for which date。 The 16th of October 啊，十月十六日。Oh, no, sorry, that's my departure date. 不对，这是我的出发日期。I arrive on the 17th. 我的抵达日期是17号。So book it for then, please. 那请给我订到17号。这个16号和17号因为有一个时差所以呢它会有这个差别。So that's the Toronto Airport Shuttle to Milton, and this is for just one person or...那么这个预定呢是要订的多伦多机场大巴从机场开到米尔顿的。那这个是订几个人呢？是一个人呢还是 Yes, just me, please. 对，就一个人，就我一个。 Okay, just me, please. 就是只有我一个。Right, and you said your expected time of arrival was 11:30. So if I book your shuttle for after 12,Let's say 12:30, that should give you plenty of time to collect your baggage, maybe grab a coffee? 你看他想得很周到啊。他说您预计到达的时间是11:30。那如果我给您订的这个机场大巴的时间在12:00之后，比如说12:30啊，这个就你有充分的时间，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呢去领行李。也许呢你还有空去买一杯咖啡，是吧？好，这里边有几个用法也提醒大家注意。首先呢就是取行李，英文那个动词用的是 collect your baggage 啊，好多同学要是不看这个就觉得是 pick up the baggage， 其实不是，是 collect your baggage。 再有呢就是 grab a coffee， grab 就是抓啊， grab something to eat， grab a coffee 就是形容其匆忙啊，那就很形象。它不是说 buy a coffee 或者是 take a coffee， 是 grab a coffee， 表示很匆忙的去喝咖啡。那我要是说今天中午就凑合吃点就行了，英文叫 grab something to eat for lunch 啊，就不是说正儿八经的我要坐下来，我要摆一份大餐，我要点一下啊，主菜然后汤甜点这那的，那就是吃的比较隆重。 grab something to eat 可能就是 it means a sandwich or something simple 啊，这个是 grab 这个词 G-R-A-B-E。 好，接着呢这个女士说 yeah that sounds fine as long as we land on time， 说挺好，只要是我们能够准时落地就行。 land 这个词是动词，就是不及物动词落地。比如说 What is the date of landing when you get to Canada？ 就是你到加拿大的时候具体您到加拿大落地飞机落地的这个日期是哪一天呢？ 就是 landing date。 对 啊，这个 land 是这样用的。好，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咱们听的讲座里边提到了他说我们的公司，这个公司名，这个男生上来 Hello, this is land transport information是地面。这个 land 如果是名词呢就是地面，如果是动词呢就是落地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是。 好，接下来呢他说 Well, we will take your flight details,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at. 哎，我们会记录下来你的具体航班信息，这样呢以便于你就不用太操心这个飞机晚点呀等等这样的事儿。 Now, what about the fare?What sort of ticket do you want? one way or return. 好，他说这个票价这一块呢，你想买什么样的票呢？是单程还是往返呢？好，这里边有几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用法。第一个就是 flight details。也就是出发的日期、抵达的日期、几点，然后到哪个航站楼之类的，这些都叫 flight details。就这个 details 就能够囊括一切的细节， 和航班有关系的信息都可以叫做 flight details。有哪一些信息是和航班有关系的？比方说航班的时间， 还有航班号。 航班号很重要啊， 对， 您是要看着航班号去找你的航班的登机口啊， 没错， 哎，这个飞行时间啊等等啊。 所以他说我把你这个航班的细节记下之后呢，如果是比如说机场他报了啊某某某航班晚点半小时，那他就知道了这个已经定座的这个人来不了了，如果到点必须发车就给他发啊，然后呢就让这个晚点的乘客呢就乘坐下一班的 shuttle bus 啊，所以他说我给你把这个 flight details 给他记下来。 我觉得刚才这个对话啊非常的服务，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他既能告诉你航班的信息，同时还可以根据你航班的信息来跟你匹配最适合你的这个机场大巴。 没错， 他给你算得很好，比方说你的航班是11点半到这个地方，那么他再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提行李啊，然后休息一下喝个咖啡啊，所以就给你订12点半的大巴车。 没错啊，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有一个这个朋友他说他们单位吧录用了一个同事，就是他就不会这么想的这么周到啊，他说比如说他定一个老师上课吧，说那个12月21号别定了啊，然后呢他说你去问问老师20号行不行，结果呢这个同事呢就是比较机器人类的同事，定跟人说你20号能来吗，然后那个另外那老师说我20号来不了，他说那好吧，那我再给您回电话吧，他就没想到说20号不行，19号行不行， 就没有问清楚他不知道打这个电话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没错， 是要约这个老师约到一个具体的时间，这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20号不行，那么19号、18号到底行不行？ 甚至22号，是吧？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动的脑筋呢，就是比较有限。如果我就想了，如果是这样的人去做服务类的行业，肯定就不会特别周到。 对。 结果搞得这个排课的人让他打电话的这个人说：“哎呦，你是直接问他吗？你还为什么还要 call him back？”啊，还要再给他打回去吗？这不是就降低这个工作的 效率 啊？ 低啊， 是啊，所以就特着急哈。好，那么 flight details 这个 detail 用法，我要是说 bank details， 你觉得是什么呢？我说 may I have your bank details please？ 你的银行信息，就是你在银行里登记的那些信息，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号啊，存款信息啊， 那不行。 不啊、 其实 bank details 就是指你的开户行的名称，还有你的账号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什么支行啊，这是 bank details。就说这个 details 能够用在好多不同的地方啊，所以这就说起来就比较省事儿，就不用一项一项的去罗列，直接就用 details， 是的， 全包括了。那么呢，他说我给你记一下。那这时候女生她就快要准备要去报了这些信息，是吧？Yes, that will be fine, provided I can book the return trip once I'm there. 她说那可以了。Provided 就是 如果 的意思啊，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就一旦到了呢，我还是需要订回程的票，所以我是需要往返票的。 是的 ，provide 本身它是提供的意思嘛。那这边用了一个被动语态 ，it is provided that 什么被提供了呢？就这样一个状况，如果是被提供的 ，I can book the return trip once I'm here。那么这件事情如果被提供，就是一个先制条件。 所以 provided 你就这么去想就行了，就当under the condition that。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就是那个具体的情况。那我出一个场景让大家练一练啊，说你来参加我们的新年 party 吗？然后呢，他说我去呀 ，provided I don't have any meetings to go to。 哎，只要我没有很多的会议要参加，我就可以来参加你们这场新年派对。 没错啊，这个 provided 就是这么去用，有点像 if if I don't have any meetings to go to. 好，那看看他怎么去报这个其他的 details。男生说呢 ,no problem, just allow a couple of days in advance to make sure you get a seat. And what's your name, please?男生说没问题就是要提前个几天来确保呢你能够订上座位。之前呢这个女生不是说吗，我要订一个往返票是吧，那么回程你也要提前几天确认好日期。 是。 有的时候她说我来办事儿嘛，不知道什么时候办完然后呢我未订，所以回程的日期是不定的。男生说你提前个几天就能订了就行了，确保你自己能够订上座位。 嗯。 好，她说这个我的名字叫 Janet Thompson. Is that Thompson spelled with a P?No, it's T-H-O-M-S-O-N. 好，这里边就谈到了这个姓氏 Thompson。 他说你的名字 Thompson 是带 P 的那个 Thompson 呢还是不带的呢，他说不带 P 的那个 T-H-O-M-S-O-N、 mm-hmm. OK, and you will be coming from the UK. What flight will you be traveling on? 那你就是从英国过来的吗？那你会乘坐哪一个航班呢？是 on the flight, 又是一个问句，介词跑到结尾，不要忘记啊。What flight will you be traveling on? Oh, it's Air Canada flight number AC936. 他说我乘坐的是加拿大航空公司，航班号为 AC936 的 ,from London Heathrow, 从伦敦的希斯罗机场过来。Right, now, do you know where you'll be staying? 好的，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旅馆具体位置和地点呢？ Where you will be staying, 你会住在哪里？ We need to give the driver an address. 我们必须要给开车的这个 door-to-door 的这个 shuttle bus 的司机告诉他一个具体的地址。Yes, it's called the Vacation Motel, and I think it's near the town center. Anyway, the address is 24 Kitchener Street. That's K-I-T-C-H-E-N-E-R Street. 好，他说呢，我住的这个饭店呢叫 Vacation Motel. Motel, 它和 Hotel 相比呢，它 也是住的地方。 对，但是就是稍微简易一点。 它只差一个字母。这个 M 是不是 motor 的意思啊？ 对，就是有一种旅行方式呢，就是开着摩托车到一个客栈呢去订个房间休息一天，然后再开着摩托车继续旅行。 是的。 那么这样的给摩托车驾驶者专门这个住宿用来的这种饭店旅馆就是 motel vacation motel 是度假 motel， 这个两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它是专有的一个名称。那么它就应该离城中心不远不管怎么说这个地址就是 Kitchener 大街的24号。于是他把 Kitchener 拼了一遍 K-I-T-C-H-E-N-E-R。 That's fine, right? So that's $35 to pay, please. 那好吧，那你就是付$35。Have you got your credit card number there? 你有没有信用卡这个号码你现在有了吗？诶，那这里他说$35，也就是意味着他订的是一个单程的 shuttle bus 这个车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报。It's a Visa card and the number is 3303-8450-2045-6837. 说我这个 Visa 卡它的号码是3303-8450-2045-6837。大家记得和刚才我说的一样吗？ Okay, well, that seems to be everything.好，那好吧，这个就是我所需要记录的所有的信息了。Have a good trip, 希望你旅途愉快。And we will see you in Toronto next week. 哎，我们下周在多伦多见。 Yes, bye. Bye-bye. 他说 ,Oh, thanks for your help.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哎，您看这个对话的结尾也是非常的客气，有礼貌啊。 没错。 他会想到你一定会到多伦多。